再像个迷途盲目的瞎子一般，要闭上眼睛睁开，用心的去看一看，没有什么失败，只要你重来，要闭上把心打开，没有任何事太难，不要害怕失败，只要去判断。其实不坏，不要再自我伤害。Open your mind， 用不一样的视线面对未来，不要再像个迷途盲目的瞎子一般。要闭上眼睛睁开，用心的去看一看，没有什么失败，只要你重来。

现在是。